第54回，史太君破陈府旧套，王熙凤小戏彩班衣。却说贾珍、贾琏暗暗预备下大菠萝的钱，听见贾母说赏，他们也忙命小厮们快撒钱。只听满台钱响，贾母大悦，二人遂起身。小厮们忙将一把新暖银壶捧在贾琏手内，随了贾珍趋至里面。贾珍先至李婶席上，躬身取下杯来，回身，贾琏忙斟了一盏，然后便至薛姨妈席上也斟了。二人忙起身笑说：“二位爷请坐着罢了，何必多礼。”于是除邢王二夫人，满席都离了席，俱垂首旁视。贾珍等至贾母榻前，因榻矮，二人便屈膝跪了。贾珍在先捧杯，贾琏在后捧壶，虽只二人奉酒，那贾环弟兄等却也是排班按序，一溜随着他二人进来。见他二人跪下，也都一溜跪下。宝玉也忙跪下了，史湘云敲推他笑道：“你这会又帮着跪下做什么？有这样，你也去斟一巡酒岂不好？”宝玉悄笑道：“再等一会子再争去。”说着，等他二人斟完起来，方起来，又与邢夫人、王夫人斟过来。贾珍笑道：“妹妹们怎么样呢？”贾母等都说：“ 你们去吧，他们倒便一些。” 说了，贾珍等方退出。当下天未二鼓，戏演的是八义中的关灯八出。正在热闹之际，宝玉因下席往外走。贾母因说：“ 你往哪里去？外头爆竹厉害，自许天上掉下火纸来烧了。” 宝玉回说：“不往远去，只出去就来。”贾母命婆子们好生跟着。于是宝玉出来，只有麝月、秋纹并几个小丫头随着。贾母因说：“ 袭人怎么不见？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，单只是小女孩子出来。” 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：“ 他妈前日没了，因有热笑，不便前头来。” 贾母听了点头，又笑道：“ 跟主子却讲不起这笑与不笑，若是他还跟我，难道这会子也不在这里不成？皆因我们太宽了，有人使不查这些，竟成了例了。” 凤姐儿忙过来笑回道：“ 今晚上他便没笑，那园子里也须得他看着。灯烛花炮是单显的，这里一唱戏，园子里的人谁不偷来瞧瞧？他还细心各处照看照看。况且这一散后，宝兄弟回去睡觉，各色都是齐全的，若他再来了，众人又不惊醒，散了回去，铺盖也是冷的，茶水也不齐备，各色都不便宜。所以我叫他不用来，只看屋子散了又齐备，我们这里也不担心，又可以全他的礼，岂不三处有益？老祖宗要叫他，我叫他来就是了。” 贾母听了这话，忙说：“ 你这话很是比我想的周到，快别叫他了。但只他妈几时没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 凤姐笑道：“ 巧儿袭人亲自去回老太太的，怎么倒忘了？” 贾母想了一想，笑说：“ 想起来了，我的记性竟平常了。” 众人都笑说：“ 老太太哪里记得这些事？” 贾母因又叹道：“ 我想着 他从小服侍了我一场，又服侍了云儿一场，抹后给了一个魔王宝玉，亏他抹了这几年。他又不是咱们家的根生土长的奴才，没受过咱们什么大恩典。他妈没了，我想着要给他几两银子发送，也就忘了。凤姐儿道：“ 巧儿太太赏了他四十两银子，也就是了。” 贾母听说，点头道：“这还罢了，正好鸳鸯的娘钱儿也死了。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边，我也没叫他家去走走守孝，如今叫他两个一处作伴去。”又命婆子将些果子、菜馔、点心之类与他两个吃去。琥珀笑说：“ 还等这会子呢，他早就去了。” 说着大家又吃酒看戏。且说宝玉一进来至园中，众婆子见他回房，便不跟去，只坐在园门里茶房里烤火，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饮酒斗牌。宝玉至院中，虽是灯光灿烂，却无人声。麝月道：“ 他们都睡了不成？咱们悄悄的进去唬他们一跳。” 于是大家蹑足潜踪的进了禁闭一看，只见袭人和一人二人对面都歪在地炕上，那一头有两三个老嬷嬷打盹儿。宝玉只当他两个睡着了，才要进去，忽听鸳鸯叹了一声说道：“ 可知天下事难定，论理你单身在这里，父母在外头，每年他们东去西来，没个定准。想来你是不能送终的了，偏生今年就死在这里。你倒出去送了终。” 袭人道：“ 正是，我也想不到能够看到父母回首。太太又赏了四十两银子，这倒也算养我一场，我也不敢妄想了。” 宝玉听了，忙转身悄笑麝月等道：“ 谁知他也来了，我这一进去他又赌气走了，不如咱们回去吧，让他两个清清静静的说一回。袭人正一个人闷着，他幸而来得好。” 说着仍悄悄的出来。宝玉便走过山石之后去站着撩衣，麝月、秋纹皆站住背过脸去，口内笑说：“ 蹲下再解小衣，仔细风吹了肚子。” 后面两个小丫头子知是小姐，忙先出去查房预备去了。这里宝玉刚转过来，只见两个媳妇子迎面来了，问是谁。秋纹道：“ 宝玉在这里，你大呼小叫仔细唬着吧。” 那媳妇们忙笑道：“ 我们不知道，大姐下来惹祸了，姑娘们可连日辛苦了。” 说着已到了跟前，麝月等问：“ 手里拿的是什么？” 媳妇们道：“ 是老太太赏金花二位姑娘吃的。” 秋纹笑道：“ 外头唱的十八亿，没唱混元和，哪里又跑出青花娘娘来了？” 宝玉笑眯：“借起来我瞧瞧。”秋纹、麝月忙上去将两个盒子揭开，两个媳妇忙蹲下身子。宝玉看了两盒内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果品菜馔，点了一点头，迈步就走。麝月二人忙胡乱置了盒盖跟上来。宝玉笑道：“ 这两个女人倒和气，会说话，她们天天乏了，倒说你们连日辛苦，倒不是拿金工自乏的。 这好的也很好，那不知理的也太不知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你们是明白人，但待他们是粗笨可怜的人就完了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来至园门。那几个婆子虽吃酒斗牌，却不住出来打探，见宝玉来了，也都跟上了。来至花厅后廊上，只见那两个小丫头，一个捧着小木盆，一个搭着手巾， 又拿着欧子壶在那里久等。秋文先忙伸手向盆内试了一试，说道： 你越大越粗心了，哪里弄的这冷水？ 小丫头笑道： 姑娘瞧瞧这个天，我把水冷巴巴的倒的是滚水，这还冷了。 正说着，可巧见一个老婆子提着一壶滚水走来，小丫头便说： 好奶奶，过来给我倒上些。 那婆子道： 哥哥，这是老太太泡茶的，劝你走了咬去吧，哪里就走大了脚。 秋文道： 凭你是谁的，你不给我还把老太太茶吊子倒了洗手。 那婆子回头见是秋文，忙提起壶来就倒。秋文道： 够了，你这么大年纪也没个见识，谁不知是老太太的水，要不着的人就敢要了。 婆子笑道：我眼花了，没认出这姑娘来。宝玉洗了手，那小丫头子拿小壶倒了些欧子在他手内，宝玉呕了，秋文麝月也趁热水洗了一回，呕了，跟宝玉进来。宝玉便要了一壶暖酒，也从李婶薛姨妈斟起，二人也让座。贾母便说： 他小，让他斟去，大家倒要干过这杯。 说着便自己干了。邢王二夫人也忙干了，让他二人，薛礼也只得干了。贾母又命宝玉道： 连你姐姐妹妹一齐身上，不许乱针，都要叫他干了。 宝玉听说答应着，一一按次针了，至黛玉前，偏他不饮，拿起杯来放在宝玉唇上边。宝玉一气饮干，黛玉笑说： 多谢。 宝玉替他斟上一杯，凤姐儿便笑道： 宝玉，别喝冷酒，仔细手颤，你儿写不得字，拉不得弓。 宝玉忙道：没有吃冷酒。凤姐儿笑道： 我知道没有，不过白嘱咐你。 然后宝玉将里面斟完，指出贾蓉之妻是丫头们斟的，复出至廊上，又与贾珍等斟呢，坐了一回，方进来仍归旧坐。一时上汤后，又接现元宵来，贾母便命将戏暂歇歇。 小孩子们可怜见的，也给他们些滚汤滚菜的吃了再唱。 又命将各色果子、元宵等物拿些与他们吃去。一时歇了戏，便有婆子带了两个门下常走的女先生进来，放两张褥子在那一边，命他坐了，将弦子、琵琶递过去。贾母便问李薛听何书，他二人都回说： 不拘什么都好。 贾母便问： 近来可有添些什么新书？ 那两个女仙儿回说道： 倒有一段新书，是残唐五代的故事。 贾母问是何名，女仙儿道： 叫做凤求鸾。 贾母道： 这一个名字倒好，不知因什么起的，先大概说说缘故，若好再说。 女仙儿道： 这书上乃说残唐之时，有一位乡绅，本是金陵人士，名唤王忠，曾做过两朝宰辅，如今告老还家，膝下只有一位公子，名唤王熙凤。 众人听了笑僵起来。贾母笑道： 这宠了我们凤丫头了。 媳妇忙上去推他： 这是二奶奶的名字，少混说。 贾母笑道： 你说你说。 女先生忙笑着站起来说： 我们该死了，不知是奶奶的会。 凤姐儿笑道， 怕什么，你们只管说吧，重名重姓的多呢。 女先生又说道， 这年王老爷打发了王公子上京赶考，那日遇见大雨，进到一个庄上避雨，谁知这庄上也有个乡绅，姓李，与王老爷是世交，便留下这公子住在书房里。这李乡绅膝下无儿，只有一位千金小姐，这小姐芳名叫做楚鸾，琴棋书画无所不通。 贾母忙道， 怪道叫做凤求鸾，不用说了，我猜着了，自然是这王熙凤要求这楚鸾小姐为妻。 女仙儿笑道， 老祖宗原来听过这一回书。 众人都道， 老太太什么没听过，便没听过也猜着了。 贾母笑道， 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，做不过是些佳人才子，最没趣儿。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，还说是佳人，变得连影儿也没有了。开口都是书香门第，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，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，这小姐必是通文之理无所不晓，竟是个绝代佳人。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，不管是亲是友，便想起终身大事来，父母也忘了，书里也忘了，鬼不成鬼，贼不成贼，哪一点是佳人？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，也算不得是佳人了。比如男人满腹文章去做贼，难道那王法就说他是才子，就不入贼情一案不成？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。再者，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小姐都知礼读书，连夫人都知书识礼，便是告老还家，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，乃母丫鬟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，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，就指小姐和紧跟的一个小丫鬟？你们白想想，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？可是前言不搭后语。 众人听了都笑说， 老太太这一说，事谎都批出来了。 贾母笑道， 这有个缘故，便这样输的，有意等度人家富贵，或有求不遂心，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。再一等，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磨了，他也想一个佳人，所以编了出来取乐。何尝他知道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？别说他那书上那些世宦书里大家，如今眼下真的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，也没有这样的事。别说是那些大家子，可知是走掉了下巴的话。所以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，丫头们也不懂这些话。这几年我老了，她们姊妹们住得远，我偶然闷了说几句听听，她们一来就忙歇了。 李薛二人都笑说， 这正是大家的规矩，连我们家也没这些杂话给孩子们听见。 凤姐儿走上来斟酒笑道， 爸爸，酒冷了，老祖宗喝一口润润嗓子再掰谎。这一回就叫做掰谎记，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时，老祖宗一张口难说两家话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，是真是谎且不表，再整那关灯看戏的人。老祖宗且让这二位亲戚吃一杯酒，看两出戏之后 再从昨章化缘掰起如何？ 他一面斟酒，一面说笑，未曾说完，众人俱已笑倒。两个女先生也笑个不住，都说：“ 奶奶好刚口，奶奶要一说书，这连我们吃饭的地方也没了。” 薛姨妈笑道：“ 你少兴头些，外头有人，比不得往常。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外头的只有一位甄大爷，我们还是论哥哥妹妹，从小一处淘气了这么大。这几年因做了亲，我如经历了多少规矩了，便不是从小的兄妹，便以叔伯论。那24孝上班衣戏彩，他们不能来戏彩引老祖宗笑一笑，我这里好容易引得老祖宗笑了一笑，多吃了一点东西，大家喜欢，都该谢我才是，难道反笑话我不成？” 贾母笑道：“ 可是这两日我竟没有痛痛的笑一场，倒是亏他才一路笑得我心里痛快了些，我再吃一盅酒。” 吃着酒，又命宝玉：“ 也敬你姐姐一杯。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不用他敬，我讨老祖宗的寿吧。” 说着便将贾母的杯拿起来，将半杯剩酒吃了，将杯递于丫鬟，另将温水敬的杯换了一个上来，于是各席上的杯都撤去，另将温水敬着待换的杯斟了新酒上来，然后归坐。女先生回说：“ 老祖宗不听这书，或者弹一套曲子听听吧。” 贾母便说道：“ 你们两个对一套将军令吧。” 二人听说，忙和弦按调拨弄起来。贾母因问：“ 天有几经了？” 众婆子忙回：“ 三经了。” 贾母道：“ 怪到寒津津的起来。” 早有众丫鬟拿了添换的衣裳送来，王夫人起身笑说道：“ 老太太不如挪进暖阁里地炕上，倒也罢了。这二位亲戚也不是外人，我们陪着就是了。” 贾母听说笑道：“ 既这样说，不如大家都挪进去，岂不暖和？” 王夫人道：“坑里间坐不下。”贾母笑道：“ 我有道理，如今也不用这些桌子，只用两三张并起来，大家坐在一处挤着，又清香又暖和。” 众人都道：“ 这才有趣。” 说着便起了席，众媳妇忙撤去残席，里面直顺并了三张大桌，另又添换了果馔摆好。贾母便说：“ 这都不要拘礼，只听我分派你们就坐才好。” 说着便让薛礼正面上坐，自己西向坐了，叫宝琴、黛玉、湘云三人皆锦衣左右坐下，向宝玉说：“ 你挨着你太太。” 于是邢夫人、王夫人之中夹着宝玉、宝钗等姊妹在西边，挨次下去便是娄氏带着贾君，尤氏、李纨夹着贾兰，下面横头便是贾蓉之妻。贾母便说：“ 真哥带着你兄弟们去吧，我也就睡了。” 贾珍忙答应，又都进来。贾母道：“ 快去吧，不用进来，才坐好了又都起来，你快歇着，明日还有大事呢。” 贾珍忙答应了，又笑说：“ 留下蓉儿斟酒才是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正是忘了他。” 贾珍答应了一个事，便转身带领贾琏等出来，二人自是欢喜，便命人将贾从、贾黄各自送回家去，便邀了贾琏、 去追欢买笑不在话下。 这里贾母笑道： 我正想着，虽然这些人取乐，竟没一对双全的，就忘了蓉儿。这可全了，蓉儿就和着你媳妇坐在一处，倒也团圆了。 因有媳妇回说开戏，贾母笑道： 我们娘儿们正说的兴头，又要吵起来。况且那孩子们熬夜怪冷的，也罢，叫他们且歇歇，把咱们的女孩子们叫了来，就在这台上唱两出给他们瞧瞧。 媳妇听了，答应了出来，忙得一面着人往大观园去传人，一面二门去传小厮们伺候。小厮们忙至戏房，将班中所有的大人一概带出，只留下小孩子们。一时，梨香院的教习带了文官等十二个人从游廊角门出来，婆子们抱着几个软包，因不及抬箱，估料着贾母爱听的三五出戏的彩衣包了来。婆子们带了文官等进去见过，只垂手站着。贾母笑道： 大正月里，你师父也不放你们出来逛逛，你等唱什么？刚才八出八义闹得我头疼，咱们清淡些好。你瞧瞧，薛姨太太这李亲家太太都是有戏的人家，不知听过多少好戏的。这些姑娘都比咱们家姑娘见过好戏，听过好曲子。如今这小戏子又是那有名玩戏家的班子，虽是小孩子们，却比大班还强。咱们好歹别落了褒贬，少不得弄个新样儿，叫方官唱一出寻梦，只提醒这管萧何，生敌一概不用。 文官笑道： 这也是的，我们的戏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亲家太太姑娘们的眼，不过听我们一个发脱口齿，再听一个喉咙罢了。 贾母笑道： 正是这话了。 李婶、薛姨妈喜得都笑道： 好个零头孩子，他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们。 贾母笑道： 我们这原是随便的玩意儿，又不出去做买卖，所以竟不大合适。 说着又道： 叫魁官唱一出惠民下书，也不用抹脸，只用这两出叫他们听个书意罢了。若省一点力，我可不依。 文官等听了出来，忙去扮演上台，先是寻梦，次是下书，众人都鸦雀无闻。薛姨妈应笑道： 实在亏他，戏也看过几百班，从没见过用箫管的。 贾母道： 也有，只是像方才西楼楚江情一支，多有小生吹箫喝的，这大套的实在少，这在主人讲究不讲究罢了，这算什么出奇。 指湘云道：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节，他爷爷有一班小戏，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，即如《西厢记》的听琴，《玉簪记》的琴桃，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，竟成了真的了，比这个如何？ 众人都道： 这更难得了。 贾母便命个媳妇来，吩咐文官等叫他们吹一套《登月圆》。媳妇领命而去。当下贾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，凤姐儿因见贾母十分高兴，便笑道： 趁着女仙们在这里，不如叫他们击鼓，咱们传媒，行一个喜上眉梢的令如何？ 贾母笑道： 这是个好令，正对时对景。 忙命人取了一面黑漆铜钉花枪令鼓来，与女仙儿们击着，席上取了一支红梅， 贾母笑道：“ 若到谁手里住了，吃一杯，也要说个什么才好。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依我说，谁向老祖宗要什么有什么呢？我们这不会的，岂不没意思？依我说，也要雅俗共赏，不如谁输了谁说个笑话吧。” 众人听了，都知道他素日善说笑话，最是他肚内有无限的新鲜趣谈。既而如此说，不但在席的诸人喜欢，连地下服侍的老小人等无不喜欢。那小丫头子们都忙出去，找姐换妹的告诉他们：“ 快来听，二奶奶又说笑话了。” 众丫头子们便挤了一屋子。于是戏完乐罢，贾母命将些汤点果菜与文官等吃去，便命响鼓。那女仙儿们皆是惯的，或紧或慢，或如残漏之滴，或如蹦豆之急，或如惊马之乱驰，或如急电之光而忽暗。其鼓声慢，传媒亦慢；鼓声急，传媒亦急。恰恰至贾母手中，鼓声忽住，大家呵呵一笑。贾蓉忙上来斟了一杯，众人都笑道：“ 自然老太太先洗了，我们才拖来些洗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这酒也罢了，只是这笑话倒有些个难说。” 众人都说：“ 老太太的比凤姐儿的还好还多，赏一个，我们也笑一下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并没什么新鲜发笑的，少不得老脸皮子厚的说一个罢了。” 英说道：“ 一家子养了十个儿子，娶了十房媳妇，唯有第十个媳妇伶俐，心巧嘴乖，公婆最疼。成日家说那九个不孝顺，这九个媳妇委屈，便商议说，咱们九个心里孝顺，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嘴巧，所以公公婆婆老了，只说他好，这委屈向谁诉去？”大媳妇有主意，便说道：“咱们明儿到阎王庙去烧香，和阎王爷说去，问他一问，叫我们托生人为什么单单的给那小蹄子一张乖嘴，我们都是笨的。”众人听了都喜欢，说这主意不错。第二日便都到阎王庙里来烧了香，九个人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，九个魂专等阎王驾到，左等不来，右等也不到，正着急，只见孙行者驾着筋斗云来了，看见九个魂便要拿金箍棒打，唬得九个魂忙跪下央求。孙行者问缘故，九个人忙细细的告诉了他。孙行者听了，把脚一跺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缘故幸亏遇见我，等着阎王来了，他也不得知道的。”九个人听了就齐说：“大圣发个慈悲，我们就好了。”孙行者笑道：“这却不难，那日你们妯娌十个托生时，可巧我到阎王那里去，因为撒了泡尿在地下，你那小婶子便吃了。你们如今要伶俐嘴乖，有的是尿，再撒泡你们吃了就是了。”说毕，大家都笑起来。凤姐儿笑道：“ 好的，幸而我们都是笨嘴笨腮的，不然也就吃了猴尿了。” 尤氏娄氏都笑向李纨道：“ 咱们这里谁是吃过猴尿的？别装没事人儿。” 薛姨妈笑道：“ 笑话不在好歹，只要对景就发笑。” 说着又击起鼓来，小丫头子们只要听凤姐儿的笑话，便悄悄的和女仙儿说明，以咳嗽为忌。须臾传至两遍，刚到了凤姐儿手里， 小丫头子们故意咳嗽，女仙儿便住了。众人齐笑道：“ 这可拿住他了，快吃了酒，说一个好的，别太逗的人笑得肠子疼。” 凤姐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 一家子也是过正月半，何家赏恩吃酒，真真的热闹非常。祖婆婆、太婆婆、婆婆、媳妇、孙子、媳妇、重孙子、媳妇、亲孙子、侄孙子、重孙子、灰孙子，滴滴答答的孙子、孙女儿、外孙女儿、姨表孙女儿、姑表孙女儿，哎呦呦，真好热闹。” 众人听他说着，已经笑了，都说：“ 听树贫嘴，又不知编派哪一个呢。” 尤氏笑道：“ 你要招我，我可撕你的嘴。” 凤姐儿起身拍手笑道：“ 人家费力的说，你们混，我就不说了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你说你说，底下怎么样？” 凤姐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 底下就团团的坐了一屋子，吃了一夜酒，就散了。” 众人见他正言厉色的说了，别无他话，都怔怔的，还等下话，只觉冰冷无味。史湘云看了他半日，凤姐儿笑道：“ 再说一个正月半的，几个人抬着个房子大的炮仗往城外放去，引了上万的人跟着瞧去。有一个性急的人等不得，便偷着拿香点着了，只听扑哧一声，众人轰然一笑，都散了。这抬炮仗的人抱怨卖炮仗的牵的不结实，没等放就散了。” 湘云道：“难道他本人没听见响？”凤姐儿道：“ 这本人原是聋子。” 众人听说，一回想，不觉一齐失声都大笑起来，又想着先前那一个没完的，问他：“ 先一个怎么样？也该说完。” 凤姐儿将桌子一拍，说道：“ 好啰嗦！到了第二日，是十六日，年也完了，节也完了，我看着人忙着收东西，还闹不清，哪里还知道底下的事了？” 众人听说，复又笑僵起来。凤姐儿笑道：“ 外头已经四更，依我说，老祖宗也乏了，咱们也该笼子放炮仗，散了吧。” 尤氏等用手帕子握着嘴，笑得前仰后合，指他说道：“ 这个东西真会数贫嘴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真真，这凤丫头越发贫嘴了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吩咐道：“ 他提炮仗来，咱们也把烟火放了，解解酒。” 贾蓉听了，忙出去带着小厮们，就在院内安下平架，将烟火射掉齐备。这烟火皆系各处进贡之物，虽不甚大，却极精巧，各色故事俱全，夹着各色花炮。林黛玉屏气柔弱，不禁碧薄之声，贾母便搂她在怀中，薛姨妈搂着湘云。湘云笑道：“ 我不怕。” 宝钗等笑道：“ 他专爱自己放大炮仗，还怕这个呢？” 王夫人便将宝玉搂入怀内。凤姐儿笑道：“ 我们是没有人疼的了。” 尤氏笑道：“ 有我呢，我搂着你也不怕臊。你这会子又撒娇了，听见放炮仗，吃了蜂蜜使的，今儿又轻狂起来。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等散了，咱们园子里放去，我比小厮们还放得好呢。” 说话之间，外面一色一色的放了又放，又有许多的满天星、九龙入云、一声雷、飞天石响之类的零碎小炮竹。放罢，然后又命小戏子打了一回莲花落，撒了满台钱，命那孩子们满台抢钱取乐。又上汤时， 贾母说道。 夜长，觉得有些饿了。 凤姐儿忙回说， 有预备的鸭子肉粥。 贾母道， 我吃些清淡的吧。 凤姐儿忙道， 也有早熬的精米粥，预备太太们吃斋的。 贾母笑道， 不是油腻腻的，就是甜的。 凤姐儿又忙道， 还有杏仁茶，只怕也甜。 贾母道， 倒是这个还罢了。 说着又命人撤去残席，外面另设上各种精致小菜，大家随便随意吃了些，用过漱口茶方散。十七日一早，又过宁府行礼，伺候演了宗祠，收过影像方回来。此日便是薛姨妈家请吃年酒，十八日便是赖大家，十九日便是宁府赖生家，二十日便是林之孝家，二十一日便是单大良家，二十二日便是吴新登家。这几家贾母也有去的，也有不去的，也有高兴直待众人散了方回的，也有兴尽半日一时就来的。凡诸亲友来请或来复习的，贾母一概怕拘束不会，自有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凤姐儿三人料理。连宝玉只除王子腾家去了，余者一皆不会，只说贾母留下解闷。所以倒是家下人家来请，贾母可以自便之处，方高兴去逛逛，闲言不提。且说当下元宵已过，